It's 8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Coming to you daily from the heart of Beijing, we are FM Lifestyle. Keeping our finger on the pulse of everything creative that is happening in China's greatest metropolis and beyond. Painting, filming, cooking, building, flying in the sky, or diving in the ocean. The most interesting people in the city are all going to be our guests. Tuning daily to FM Lifestyle.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月生活，我是 Chloe。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摇滚诞生了。崔健、窦唯、张楚、何勇等摇滚歌手，以及唐朝黑豹等摇滚乐队，将中国摇滚一浪一浪推向高潮。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摇滚乐进入地下发展状态，但依然顽强地生长着。此时，北京迷笛音乐学校成立，其一年一度的迷笛音乐节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摇滚青年从祖国各地奔赴迷笛现场。2009年开始，北京迷笛音乐学校联合众多中国摇滚音乐界从业人士，共同发起了中国摇滚迷笛奖，旨在公平公正地评选出中国年度优秀的摇滚乐队以及摇滚作品。2017年12月30日，深圳第九届中国摇滚迷笛奖的颁奖礼上，来自北京的 School Live and Bar 荣获了中国摇滚贡献奖。今天月生活 FM Lifestyle 就要去位于北京五道营胡同的 School Live and Bar 拜访一下它的创始人刘飞。 我们现在就到了五道营胡同。北京的冬天晚上确实出来逛胡同的人并不多啊，这条胡同现在非常的安静。 School 我知道他们经常会举办各种各样的 Live Shows， 不知道今天晚上这个场面热闹不热闹。School 到了，学校。 School Live and Bar 学校酒吧的创始人刘飞，34岁，戴着一副圆圆的眼镜，别看他照起相来挑起眉瞪着眼咧开嘴大笑，一副顽皮孩童的模样，大家都尊称他为校长。校长指着摆在吧台酒架最中间的中国摇滚贡献奖的奖牌说， 这个奖的分量其实真的很重， 就这贡献奖我们拿的确实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我们才一共这是第8年，业内有很多很多的老前辈。后来我想想贡献什么了。 从小学5年级起，刘飞的心门被摇滚撞开之后就从未关上过。现在的他身份已经从小粉丝变成了立福娱乐厂牌总监、演出策划人和 School Live and Bar 的创始人。他笑称自己已经从一个摇滚青年变成了摇滚中年。 你学的是音乐吗？ 不是啊，我学中文的。 哦，你学中文的？ 我中文系的。 你是哪个学校的？ 我是语言学院的。 语言学院？ 嗯，北语。 北语是不是乐队什么的这个气氛应该是很好的，是吗？ 我当时那个跑北语就是因为这个，就是因为当时北语在五道口嘛。 对， 那边其实当时因为好多外国人，然后那个时候不是听就是这种东西比较不像现在，你要听说上网一找就找着了。 对， 那时候就得靠什么打口袋啊什么的，所以那个地方老外多，就能听到好多就是他们带到中国的一些 音乐。 对，是。然后当时也觉得那块氛围特别好，所以我当时考的北语。 大学毕业之后的刘飞开始跟着摇滚乐队跑，并且通过各大音乐节习练了策划、文案、宣传、组织等一身武艺，跑着颠着疯着闹着，到了2010年的时候，刘飞就想干嘛不建个根据地，既能把酒言欢，又能给摇滚一个挥洒热情的舞台。于是他和合伙人刘浩一起创建了 School Live and Bar 学校酒吧， 等于是一个 Live House 的演出整个的策划到执行。 我们叫 Booking。 Booking 对， 都是你们。这每天都有的话，这个工作节奏很夸张啊。 对啊，就是我，就 Booking， 就是我来做 Booking。 因为我跟刘浩，他负责是那个 Manager， 他是去做 运营对对，然后我是 booking， 我是做内容，我们两个人等于整个酒吧就是我们俩来做，但是我们也有三四个等于是助手，刚开始的时候就我们两个人，你知道 哇哦， 真的。 然后最后你通过一个什么渠道来宣传呢？ 就是我们会有我们的一些公众号平台啊，微博呀，这样。还有一个其实最古老的方式，这是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特别特别古老一个方式，就是贴海报。你知道我们原来拿着一大卷海报，大风天就是这会儿三九天，真的你为场演出你就要去不停的刷店，在街上就拿着胶水就去贴，一张一张一张一张的贴。 那会贴在什么地方呢？ 唱片店，然后酒吧街牌潮牌店，反正跟这个东西有关系的文身店， 客群有可能相关的， 对对对对对，都会去放。这个行业讲究的就是 DIY 嘛 ，Do it yourself， 就是所有东西都是自己做。 八年时间的洗练 ，School Live and Bar 学校酒吧不仅扩建到了300多平，变成了现场音乐空间和酒吧相结合的形态，而且这里几乎每个晚上都有各种风格的乐队进行现场演出，以摇滚乐为主，最多的时候现场200-300人一起振臂欢呼，激动又兴奋。 这边就是我们的那个照片墙，墙上这些照片都是在 school 演出的各种各样不同风格的不同的乐队，一些特别精彩的瞬间。 这是今年的吗？很多呀，我看可能有上百个乐队吧。 现在这些照片基本上都是2017年的， 很嗨的现场气氛，看起来 那肯定是。 这个人被大家举起来了， 对，跳水，这是我。 这是有中国乐队，也有外国乐队。 对，就基本上是中国乐队。其实在这儿还是中国乐队为主。这上面这些 CD， 这个里面摆的 CD， 我们首先可以售卖的。然后呢，这些 CD 都是在 school 演出的，很多都是年轻的乐队，他们在 school 演出，然后可能从台下只有一两个观众，然后到慢慢的，做一场演出有100个观众，然后出的他们有的签了公司，然后发行了自己的专辑。 算是从 school 走出去比较成功的乐队。 对对对对 对， 对，然后也有一些是我们的老朋友，然后出了专辑，然后他们就可能就放在我这儿卖，然后就不是什么 CD 都可以在这个墙上出现的。 所以是一个那种， 对，因为你看这个 荣誉墙的那个感觉， 也就是我觉得它是至少要跟 school 有关系，就你看这些都是我手写的，比如这个立誓乐队 school 的超高人气乐队，成名于超级学霸王系列，这是我们的一个演出系列，是专门针对学生乐队和学生观众的一个系列。这个乐队就从这个系列演出走出来的，然后现在发行了这张专辑，而且上了迷笛音乐节，也拿了不少奖， 感觉像是你们 school 的荣誉校友。 对对对对对，你像这个盘尼西林也是，盘尼西林刚刚拿的是迷笛音乐节的最佳新乐队，然后还有那个 LPA 那个全国奖的那个叫什么最佳最有潜力新人。那他们也是真的是从 school 慢慢成长出来，所以我写从 school 成长的90年代90后的乐队代表，这是他们首张专辑。 就他们比如说立誓和盘尼西林，他们来的时候真的也是就是那种不知名、毫不知名的乐队， 就是大学生，然后台底下可能就4-5个观众，然后好多都是他们的同学。然后现在像盘尼西林今年在就是那个专辑首发在愚公移山，然后那场来了600多人，就是一个非常厉害 有号召力的， 对，有号召力，就在年轻一代90后或者甚至95后一代特别有号召力的乐队。 啊，他需要经过多少年才能成长起来？ 4-5年啊，那他们 4-5年， 对啊，他们基本上 4-5年，也就是说这个时间段里头，他们经常会来 live bar 来演出， 对， 是吧？ 而且经常会就一开始他们频率，像立誓跟盘尼西林，可能一开始频率都是一个月大概有1-2场、2-3场在 school 演出，然后就是从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这种的档期的演出，就是学生乐队可能或者年轻乐队档期演出，慢慢的到周末演周末档，然后周末档又慢慢的可能走出 school 去演各种专场，去更大的 live house， 比如愚公移山啊、毛啊，或者说是将近酒啊，去做更大的演出，然后走全国巡演，在全国的每一个 live house 去演出，出专辑、上音乐节，就大概是这么一个路了。对， 正如刘飞所言 ，school 每周都有严格的演出时间表，这样的时间表仿佛乐队的养成机制，对他们有着魔性般的激励作用，刺激他们通过努力从低年级升入高年级，从平时场 走向周末场，直至从 school 毕业。 一般比如周二，我一般安排一些实验啊，然后噪音啊，就这种比较说 另类一点实验性， 比较实验性比较 先锋的那种。 对对对对，先锋音乐那种。然后呢，周三一般我会给一些，比如第一次来 school 演出的乐队的一个舞台，或者是周三我会安排一些。其实 school 周三还挺好，因为我们一直说周三是小周末，所以其实 school 周三一直有很多演出都会安排在周三，就是一些比较年轻但是票房号召力挺强的乐队，我们也会安排到周三。然后周四我们基本固定就是今天这个系列叫超级学校霸王，就是面向学生乐队，当然有的他们可能不是学生，但是也是那种新乐队，就是年轻乐队。然后周五周六一般就是我们的大演出，有主办方办的，也有我们自己办的，然后 就是号召力比较大的， 对对对对对，票房号召力都很强的乐队。然后周日我们一般就是做一些比较 chill 的演出，就是、 chill 的演出， 对，就是可能会轻一点，然后可能有民谣，有 blues， 有，就是因为大家可能造了两天一个周末，然后呢周日其实就用来大家来静静的看一场演出，然后来喝一杯酒，然后 再为周一的这个工作铺垫一下，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乐队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校长刘飞和乐迷们就在台下观看。从2010年到2018年，每天晚上三四个乐队，每年几百场现场演出看下来，校长刘飞的眼睛已经练得像鹰一样敏锐。主唱、吉他、贝斯、鼓手、键盘，一举一动、眼神、动作、旋律、技法都会被他一一捕捉到。 经常也是说乐队演完了会过来问说，哎，说校长演怎么样啊，我就会问他，我说你想听真话还是听假话，我说想听假话就是不错，想听真话就不行。 这么直白。 对，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我如果现在跟他说一句不错，他一直会朝着错的方向走下去。我希望每个乐队都好，那肯定是要跟他说不行，我说那你别不爱听啊，我会说的是各种各样的理由，比如说我说你们那个鼓手打得不行，或者我说你长得太难看了， 这也是理由。 当然了，当然肯定是这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的，这是一个拼颜值的时代，肯定谁不愿意看着一个赏心悦目的小男孩们出现在舞台上，对不对？ 你说你是毒舌校长，这 但是我觉得这是对，这是对乐队的一个 客观的评价， 客观的评价，并且是对他们负责。你这长得，那我就长这样，我说长这样的话你自己造型你捯饬，你戴个墨镜，你眼睛小戴个墨镜，你个头矮，你穿个稍微高点鞋，对吧？我说这个东西是你 对观众负责， 你对观众负责，对人观众买票来看你，你就是演员，你就必须要对观众负责。然后比如说我说你琴弹的不行，你回去练吧。啊，那我真的我还挺那个挺刻苦练琴，我说那你就没天赋。哎，对，我觉得我必须要让乐队知道，我不可能说哎不错不错挺好，那种我觉得都是敷衍。既然大家管我叫校长，那我就真的要对他们要有那种，叫什么，就是 教诲他们， 不是就是要有那种责任感。嗯。 Life is full of existential questions. Who are we? Where do we come from?What does it all mean? Well, we can't help you with all these questions, but we can answer this. Where to go? Where to eat? What to order? Where to travel? Where to party? And who to party with? Live well with FM Lifestyle. 就是现场已经要开始要排 练，对对对对， 要开始 那边是演出可以过去。 等于我们现在是分了两个空间，这个空间是 酒吧区 ， 然后这边的空间就是演出的区域。 哦，穿过一个小门就到了 live bar， 这个设计还挺有意思的。 这边就是我们的，这边也应该算是我们的老店了。不过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这边，然后墙上贴的都是各种各样的演出的海报。 现在这个地方墙上几乎贴满了，墙上四面的墙上，然后 所有的演出的海报， 对，有二楼的上面的有很多这个照片，然后一楼全贴满了海报，五颜六色的海报。 清场一下，然后乐手带手玩。现在这个乐队是一个年轻的乐队，叫妙手回。 妙手回，那我过去 是叫妙手回吧。 是 上次来晚没看见你，今儿好好看看你。 哎，谢谢谢谢谢谢。 你们第几个演？ 我们第一个。 第一个。到时候不着急，没事。让我先看清楚 了。也是高校 吗？不是，他们也是刚刚组建的乐队。 刚组 俩月。 俩月。 然后对，然后。我们这儿就经常会有这样的乐队，然后他可能刚组建，但是他之后会经常在四谷演出，然后经常演出，然后他说他拍的卡不上，就靠不停的演出把拍的卡上就行了。 其实不靠排练， 靠演 出， 在四谷演出当排练。 那这个其实比排练感觉好多了，对吧？所以现场那个气氛 没有人给调音了 啊？对呀、啊，除了调音，然后你现场有观众的这个互动，你很快就找到感觉了吧？就舞台感觉就是这么找到的。 牵链就是牵链。 妙手回乐队的演出开始了。哇，现在酒吧里好多人啊，外国人、中国人都有。 下一首歌，就是说这台上有座山，四个王都在三天，不是羊毛不是马，也是凡人和神仙。一日人是传流言，二人八字列机关。 刚才那个妙手回乐队，他们什么评价？ 反正就是年轻的乐队嘛。我一看就是刚才所有的咬的东西都没很多，就是想法很好，而且是很中国式的朋克乐。但是就一看欠缺排练，还得多排练，多演出，就是互相之间的那个默契度还没有形成。 School 一贯保持着对年轻人、对新乐队开放和支持的态度，而这也正是刘飞对于推广摇滚乐的一种责任感。 其实对摇滚乐的误解，大家会觉得摇滚特别叛逆，然后特别另类，有的时候会有一点。 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特别顽疾的东西。你看，当时我就特别不喜欢看那种电视晚会里面那种好多那种小品，什么相声那种艺术摇滚乐，就是扯个破锣嗓子，然后大长头发、脏头发、破牛仔裤。我觉得就是因为 就怎么乐他怎么来， 对，怎么乐他怎么来，就是这种形象，大家都一直在说。给摇滚乐，尤其是中国摇滚乐，造成一个特别特别负面的一个形象。那其实根本不是这样。我觉得玩摇滚乐这些人，我所接触都是特别有梦想，特别坚持。他如果不坚持，他不会做这件事儿，而且都是特别单纯的人。他如果不单纯的话，基本上他们去干别的就行了，去那种什么各种各样的大公司去上班，斗心眼的那种。这种人都没心眼的，你知道吗？就特别朴实单纯的。就是好多人说可能玩摇滚乐的人或者玩音乐的人不太好接触，其实就是毛毛说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对，他说你们就这帮人就不想长大，我觉得说特别对，所有玩摇滚乐的人都不想长大，我们就永远觉得自己是十八岁，我们永远干的就是十八岁的事儿，就是想法直来直去，有圈子交朋友，然后互相帮助互帮互助，我觉得就是这就是这个很真实的一面。说现在很多乐队那个都整个一个月的四个人都是几乎都是大学以上学历，很多都是研究生组的乐队，为什么不能给这些东西很正面的一个 Live House 这种形式最早起源于日本，这些室内场馆通常具备有专业的演出场地和高质量的音响效果，而且观众和乐队近在咫尺，台上每个呼吸、每个动作、每个表情台下都清晰可见，演出的气氛往往像是两者之间的一个 party， 真实而热情，尤其贴合摇滚乐的灵魂。校长刘飞认为 Live House 是反映一个城市音乐文化活跃度的重要指标，他谦虚地说 School 还称不上 Live House， 所以他们把它叫做 School Live and Bar。 你看我一直不会说 School Live House， 我们之前都去日本看参观过 Live House， 我觉得 Live House 它是有一个，就日本人发明这个词的时候它是有一个标准在里面的，就比如说 Live House， 他们的 Live House 就是我的，它有分几种，比如大型 live house、中型、小型。那 每一型的 live house 里面都有一个数据标准，你知道日本人吗？ 嗯， 他都会有那种数据， 很严谨。 对，你挑高要有多高，比如调音台的位置应该在哪儿，够这个数据的人才叫 live house， 不够数据的那就叫 bar 或者叫 club 或者叫什么。到了中国之后，其实大家就知道，哦，原来这种东西叫 live house， 明白了啊，哦，原来，然后大家就都用 live house。但是我是对 live house 是一个比较执拗的一个观点，我觉得 live house 就应该有个标准的，那 school 根本又没有达到这个标准，所以我从来不会说 school 我们是 live house。 不够大吗？ 不是不够大，就是很多硬件标准达不到。而且其实 live house 跟我们有一个最大的区别，你知道吗？ live house 是以演出为主的，那 school 可能更多的除了就是一半一半，一半演出一半是来喝酒的，一半现场一半酒吧。 像 live house 它中文翻译应该翻成什么样？ 我觉得标准翻译应该叫现场音乐空间， 就是这种属于 live music 或者 live bar live house 的这个音乐空间，应该它数量很庞大的吧，国外。 对，其实就是我觉得就像北京现在应该是全国 live house 这种音乐空间最多的城市，但是也特别少，大概有十家左右。 才十家？ 对，这个数量还没有日本的一个区的一个街道的 live house 多呢。就日本下北泽整个那一片儿，就相当于鼓楼吧，这一片儿，那一片儿就至少得有三四十家 live house。就是你想想，一下课一放到学，全都是学生拎着吉他去各种各样的 live house 去演出。 可是你说那种酒吧里有乐队演出的其实很多呀。 不，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多，就是比如驻场的那种翻唱啊。 对，嗯， 对，那种不是，就我觉得 live house 或者这种我们这种现场音乐空间推崇的是独立音乐和原创音乐，主要就是原创音乐嘛。 它不是一个说点缀气氛然后去驻唱那么一个感觉。 对。 晚上九点多钟 ，School Live and a Bar 学校酒吧里的人越来越多，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 It's a very good place. I like it because there are very young groups, and the choice is quite good. They are coming from everywhere in China, and it's very interesting. Okay. The rock bands. Do you enjoy the band performance tonight? Yes, the first one is very good. Thank you very much. Okay. Thank you.这次来我能听到四种或三种不同的乐队的风格，或者说是什么样，我觉得感觉很棒。 I come from London. I live in Shanghai. I'm a big music fan. I've been to probably 60 concerts in London and Europe. I like the little clubs and I love live music. I love this bar so much because the music is so different and it's an amazing live atmosphere. Okay, so you must be a frequent visitor here. I've been here, this is probably my 10th trip here. So every time I come to Beijing to work,I come here at least once a week. So yes, I've seen around about 10 or 12 bands here, and they're all amazing. Feel like getting back home, sort of? Do you know what? When I come to Beijing, I feel like I've come home when I've been to a restaurant, and then I come to school bar. I feel like Beijing is my home. Really. 作为 School Live and Bar 的老板和校长，刘飞几乎每天晚上都泡在这里，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聊天交流。这种热闹的氛围偶尔也会让已过而立之年的校长感觉有些力不从心，但是疲惫的表情或许只是一瞬间。 一推门进来，就是你今天的疲惫和不悦别人都能看出来，所以很多人就会说，哎，刘老板你今儿没事吧，刘校长你怎么不高兴了？就有时候可能我会有点累，然后我在那坐着，或者刘浩有点累，你坐着也不说话，就在那待着，就有人过来说，哎，你们怎么了，怎么不高兴了，或者什么？ 就是因为每个人其实来的时候就是那种情绪特别高涨的。 对，然后你就会马上说，你马上就要自己去调整，说，哎啊，我说没事，我说累了，没办法，来，就再张罗起来。就你每天都要跟打了鸡血一样，去张罗大家，你知道吗？ 你觉得还能够改进努力的方向会是什么吗？ 哎，我觉得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可改进的了，它已经这样了。我就希望能把设备升升级，修修补补的，然后能就还是笑迎天下客，让大家从反正我觉得就是，